床前明月光， 床前明月光， 疑是地上霜， 疑是地上霜， 举头望明月， 举头望明月， 低头思故乡， 低头思故乡。